吗？ 没有。 这本书是你们阿里山的语言书籍，在1927年的时候，由俄国的语言学者涅夫斯基调查研究完成的。阿里山的宗族还在吗？ 还在。 那特布野以及达巴这两个老部落都还在吗？ 这两个老部落都还在，而且我本身就是特布野部落的。 那你知道亚巴里费人费吗？ 知道。 这本书是他协助伊夫斯基调查研究完成的。不过，在1937年的时候，涅夫斯基被俄国政府外事日本间谍，进而枪毙、处刑。 真遗憾。 那亚巴里费先生，他还在吗？ 早在1954年就被枪毙了。 在狱中，高医生写的《杜鹃山》这首歌，红叶漫天的景象，乌鸦飞回旧巢，让他思念起故乡的一景一物。 Oh 国以原住民废除室内葬与兽骨旁，野生动原住民组成高沙义勇队，投入南洋去帮日本人打仗。但是高医生反对多族人去帮日本人打仗，碰到家乡变色，投入南洋战争的族人死于一地。 的统治者充满着期待与信心，以山地先觉者的自我期许，希望在新时代里一展雄心壮志。 高升因援助台南县长袁国清在228事件中入山避难，也为实现高山自居乐土的理想。事件后，向台南县政府争取到日据时期的军用牧场茶山和新美，作为发展基础的农村建设，以扩大族人的生活空间。族人称那里为优衣安娜。 Thank you. が家にいた最後の晩、私が汽車から落ちて死んだ夢を見たが、あなたにも話さないでそのまま会議へ下っていきました。そしたらとうとうこんな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ですね。この前は玉井戸の川に行った時のような夢を見ました。夢の中では川も山も変わっていて、まるで真理みたいです。しかしあの大きな石、トンネルみたいにし、はっきりしていました。 但是新美の長时间高山被诬告贪污又不如云，高山深信政府会还他清白，谁知因为之前228的支援行动，造成他走向死亡的导火线。 Oh.